第六篇和平 第三十七则心平则一切皆平意解一个人心平气和才能看一切顺眼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快乐的心此外心平气和自然健康长寿百病不生我们往往为争取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而与人对立常常心中不能平静因此只要我们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化解对人事物的一切对立疑虑冲突如此必能共创幸福人生与和谐世界因为心静国土静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也 故事修心平的心在楞严经跟我们讲一个修心平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慈地菩萨发心在车辆往来必经的要道水路交通的樽口遇高低不平的地方搬运泥土来铺平或建造桥梁以利人车往来或有老弱妇孺不方便搬运物品或有车牛陷于泥沼慈地菩萨皆发大心为他们运送至指定的地点严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是勤苦修行多生多劫都不退心有一日国王设斋请佛慈地菩萨就用心将地铺平等佛经过佛看到慈地菩萨知道他修行功夫就跟他讲 欲平大地当平心地随其心平则世界地平 当下慈地菩萨就大彻大悟证得阿罗汉果由此可知大地不平乃人心不平所致因为从事向来平心比较难体悟事实真相若能够悟知内心外境本是一体所以只要心平则境随心转则乐天下安有不平之事故事扫地扫地扫心地当年佛陀在世佛陀有一位弟子名叫周利盘陀伽同兄长摩诃盘特一同出家为佛陀弟子但是因为品性老钝愚笨凡是所学习的教法重过即忘所以被人称之为愚路用现代的语言来讲他是个智障儿童佛陀知道了他的烦恼和障碍就不再要他记诵经文反而教他诵念简短的忽尘除垢一语令他在忽视诸比丘的骇劇或者扫地的时候反复念诵周利盘陀伽依教奉行久而久之他将自己的心比之于地将心中的烦恼比之于地上的尘垢所以他在扫地的时候就自我思量将心上的烦恼尘垢清除一次因此而业障逐渐消除后来水到渠成某日忽然开悟而证得阿罗汉果具足神通变化自在由上述故事可以知道周利盘陀伽刚刚出家的时候记忆力好差但是由于他在每日扫地的时候 能够依佛的教诲，渐渐悟到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人人若把心地扫，世间皆成清净地，朵朵莲花开心底。故能由外面扫地的工作而体悟到内在要保持清净心的真理，进而明心见性，开悟正果。所以具有相当智商的我们，更应当了解我们本具的心如清净的琉璃，但是因为久远劫来长期被贪、嗔、痴等烦恼的灰尘或心中的垃圾所覆盖，故实应积极从清除外在环境的污染，每日洗面、洗澡或者洗手等的过程入面，体会到心灵环保的重要。例如每日在倒垃圾或者冲凉的时候，是否想到将心中的垃圾或者污染清洗干净呢？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地从心地下功夫，心平则一切皆平，心静则一切皆静，保护自己善良的心地，才能够不受外在环境的污染。因为清净心乃是一切万事万法的根本啊。故事病由心生，一切法从心上生。心是万法的主宰，因此佛经有云，一切法从心上生。在医学院曾经有一位教授做了一项实验，教授发给每个学生一粒药，说这一粒药会令血压上升，服药不久测量血压，果然都上升了。其实那粒药仅仅是一粒糖粉来的。又有另一个故事，有一位病人因为感冒咳嗽去医院看病，经医院 X 光检查，说是得了肺癌。病人得到这个消息，病情更加严重，几乎没办法落床，就在床上面等死。后来隔了一个星期，医院打电话来道歉，说重新检视原来的 X 光片，发现他得的病仅仅是普通的感冒，而不是肺癌。那一位病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床上跳起来，隔了没几耐，病也都好翻了。此外，有一位美国大学生为了证实心理状态和我们身体健康有关，就用自己做实验，日日想着自己背上面生了一个疮，没想到过了没几耐，在背上面真的生了一个疮。随着科学的进步，医学专家已经知道导致生病的因素除了病理和生理之外，心理因素都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又曾经有一个医生见到病人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可以说在这里数着日子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所以他就跟这个病人说， 你可以出院回家了。 由于这个病人的年纪都不小了，当医生跟他说， 老伯，你可以回家了，从此之后呢，你就不用再住院了。 医生的意思是说， 你过世了之后，你永远就不会到医院来了。 这位老伯就这样回了去他的家，因为医生的这一句话给了这个病人产生很大的信心，因为医生他说永远都不用再来看病了，不用再住院了，所以他非常高兴。事隔一两年之后，这个病患觉得自己的病好了，想说经过一两年再回去复诊看看， 这个医生见到这个老伯就非常惊讶地说， 咦，老伯，你为什么又回来的？ 这个老伯就说， 我来看你啊，因为以前说我已经好回，可以回家了。回家之后，我非常之欢喜，对自己好有信心，就这样慢慢调养身体了。 经过两年之后，他认为应该再来医院检查，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结果经医生检查，所有的毛病都痊愈了。这个医生就以这个例子话给所有医学系的同学知，他说医生的一句说话往往可以令病人燃起生命的希望，因为他没有将真相话给这个病人知，所以病人亦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况是这么严重。由此可知，好多的病都是因为心理作祟被吓死或者担忧死的，不是他真正病死。所以当病人的隐私不应该被他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替他保密，同时让病人对医生和自己恢复健康有信心，说不定好多的疾病都可以不药而愈了。